这个呢交流咱们就在亮光里头交流，啥意思呢？交流的过程之中呢，不争论不什么的哈，主要就是解开我会从我的领受这方面讲开哈，然后呢你们可以自己那个慢慢去琢磨哈，然后呢这样呢我觉得有一点交流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好一点，给大家点时间哈，好不好？交流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哈，这样呢。特别是那个人多的时候，有时候讲完了不容易马上就回复哈，有一些问题其实是需要解决的。我们这样的，我们有这么一个到那个二十分钟，15到20分钟，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然后开始有一些交流的哈。这部分呢，你录不录都行。 我会录的。 录下你将来剪辑，如果要是觉得不需要就剪掉的，好吗？ 是。 我们做个祷告，他每次都录音的。那个我给国内哈，就是那个我的同学信的主，他们现在向前把它放到放到那个 freefreein.com， 他们都听得很清楚。只不过呢，你这个录的我的声音听得清楚，他们下面人讲话听不太清楚。 有点远。 对对对， 就带电脑了，电脑那是比较 更 能两个一起录。 然后呢，那个啥，那个他很高兴啊，那个因为国内他们听的机会不多。 电脑可以放在中间，就大家都能听着，然后手机就放在旁边。 啊，我们做个祷告。好的，对呀、啊，设备齐全，越来越都是。 现在有个麦克风吗？ 什么？麦克风家里有什么会用？ 小毛的那个设备越来越先进。 这个是大家说话可以录得清楚一些。 哦，那个录音笔是也很好。 录音笔。 哦，录音笔 ，no。 嗯。好，我们来做个祷告。 不知道。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在这个节日的期间，主啊，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求你让每一分钟都化为，主啊，真的是祝福，主啊，真的大家都渴慕你的话语，渴慕真理，主啊，你应许我们说，真理的圣灵来了，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呢，叫我们得自由，这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主啊，真的今天晚上求你，真的是啊。让每一分钟都化为祝福，亲自的对我们来讲话，哈利路亚，亲自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进入这真理之中。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想今天在正式查之前呢，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哈，前面的包括那个你在信仰中的哪一部分，包括以弗所书也行，甚至超过这个范围，有没有什么问题哈？你比如说那个觉得说啊，我很想了解一下哈，有的时候常常在心里头卡在那个位置啊，或者我在听的时候有些挣扎的地方，好不好？我们有一点交流的时候，好不好？ 我提个问吧。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信了基督的人都一定能够上天堂，我是这么认为的啊。然后有一次那个一个基督徒就跟我在争，他就说只要信了基督就都可以上天堂，他即使呢可能就是如果不信主的人他可能也会跌倒，那么他跌倒可能就是跌倒在撒旦那里。他说如果信了主的话，跌倒是在基督的这个怀里。所以他说只要你信了你就是可以上天堂，你就已经是在那个生命册上有记录了的。但是呢我又看了一些见证，包括一些东西呢，说有些基督徒如果他就是说是基督徒的，甚至有些牧师的很厉害的，他如果不是真的那种从内心的那种就是可能被世俗的东西弄了的话呢，他还是有可能下地狱的。所以我对这两个观点，所以我自己也很模糊，我不知道是这个东西，就是有点费解，是这样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们呢？你们觉得呢？哈，那个，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觉得， 我觉得，假如不是从内心真的信耶稣，即使口头上承认，我觉得神也不认得。这真的是我自己。如果是人，比如说你口头上承认，但你行为做事，你的内心不 follow， 一点都不 follow， 也没 guilty。当然我们每个人都 follow 不到，就你尽量去 follow， 在我看来都是 follow， 但一点都不 follow， 我觉得神也不认他。 比如说就说犹大吧，犹大应该是开始很信基督的，对吧？ 对。 那他后来自杀了吗？他自杀他去哪了？是不是去地狱了？ 我想他肯定去地狱吧， 对， 他怕地狱。 然后呢，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很多曾经很信主的，然后呢，讲道讲得非常好哈、啊，然后呢，慕召的人也比较多、啊，但是。我就知道有教会里曾经在那个，我看了一些那个历史说，说有些那个教会就慢慢的可能就被带歪了吧，就大概是这种。那么像这样子的话呢， 哎，你好，请进，请进。 当时也是信了基督的，那么他最后就可能就是上 女儿来了， 女儿来了吗？ 就是 就是 对的，跟奶奶 受洗了， 怎么没有小朋友啊？ 基督徒了。 嗯， 完了以后，他 有小朋友吧？ 有 吧？ 有两个， 有两个，那谁来了？ 所以这个界限我很难分，我觉得都是跌倒，对吧？ 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头去，哈、啊，回到圣经里头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泛泛而谈的时候，什么叫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要有个定义的，你知道什么叫基督徒吗？圣经里头，圣经里头讲基督徒这几个词的时候是什么？只在《使徒行传》里讲到了。什么叫基督徒？那个地方讲说一些信耶稣的人，别人管他们叫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名声从这儿来的。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的时候，你这么一谈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谈的，那你说基督徒能不能够，是不是一定都得救？其实什么叫基督徒，你都没说清楚。那我想问问大家，你说什么叫基督徒？ 就是心里哦，口里承认，心里也承认，这个认主耶稣为救主的这种 呀、 yeah, 哦，就是基督徒吗？ 说得很好哈，你看这有个定义了，这叫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什么呢？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什么呢？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这个就叫基督徒，真的没有别个条件，哈。那这个条件的时候呢，但是你会发现上帝定得很准。你看小青刚才就讲到一个东西了，有人说只要你口里一做决志，你就是基督徒了，你就有一张机票上天堂了，是不是？这个叫不叫基督徒？这个不叫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有两样，口里认基督为主，你知道口里。不是说我知道，我认我知道耶稣，我知道耶稣有这么一个人，也为我们的罪死了哈，然后三天以后复活，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也认同这件事，这个还不对，这个口里认耶稣为主，你知道什么叫主吗？就是你刚才说，我称他为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什么呢？表明是说他是我的主，这个关系要对。啊，这个叫基督徒，而不是说我知道耶稣，我也尊敬他，他也是，我也知道这么回事，就像我知道有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然后呢，是什么朝代？这个不叫，这个叫口里认基督为主，口里称基督为主，心里只这一步还不够，还有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说明耶稣今天还是活着的。所以这两点的话，你会发现，你要，所以我们不评论别人是不是基督徒，就是什么，他自己应该知道，他要自己 check 自己，查验自己的心，说我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以后复活吗？耶稣是复活的主，是活的，你知道吗？心里要相信这件事不容易的，因为心里要相信耶稣是活着的，起码你得跟他有联络了，你没联络怎么能相信他是活着的呢？所以呢，在复活这件事上不是个概念，你会发现在复活上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所以你就会发现做基督徒很有意思，不是说这个圣经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什么呢？那个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圣经里还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自己应该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而且呢，你自己里头要有得救的确据。但大家也不要把它搞得太神秘了，你问问你自己，连那个麦西珍牧师，他都是，你知道魔鬼很容易走极端，魔鬼一方面呢，让你做基督徒呢，没有让爱主的基督徒呢，没有得救的确据，什么意思呢？他总攻你，你看啊。 今天那个天莹你又犯错误了，你不是基督徒，你要是基督徒你怎么会犯这个错误，你怎么会跌倒呢？所以你做了这个错事你就不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后天的时候又会说你觉得那确据呢是假的哈，但是同时魔鬼又走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是什么呢？这个极端就是说魔鬼是怎么样的攻击你呢？就是说哇，你已经口称耶稣基督徒，你随便活了，你天天爱做啥做啥，跟不信的人一模一样，照样一张机票上天堂了，那个平安是假平安。我这么跟你讲，一个人要常常的关心自己得没得救啊，我告诉你他基本上是一个真基督徒。如果一个人呢天天都不 care， 就是说我有张机票上天堂了，耶稣在他的心里头没有地位没概念，只是口中的说，偶尔的说冒一两句哈，这样的那个词汇，这个呢真的你那个还是一个那个叫做，这是个关系。所以我是说你怎么样呢，这件事上哈门槛就这么低，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圣灵就会住到你心里去，就叫你就上网了，你就跟神连上了。所以呢你自己会有些经历印证它，你一定会有经历的。你说在座的咱们在这儿从信主到现在有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神的？有没有？不可能吗？你经没经历过？肯定经历过。你经没经历过？你也肯定经历过，只不过有人多有人少而已。一定要有客观真理，同时呢也有主观的什么经历，只不过深浅有不一样。但是后来的时候大家只要什么越来越深啊，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呢？啊，那个啊，就是说，就是说，你的确据就越来越有把握。所以大家不要怀疑这个，要相信信靠神的恩典。特别是常常担心自己，我到底得救没有得救了？不要总回到起点，其实得救只是个开始。那我想再回答你那个问题，就用两个例子来讲。你们说，犹大灭没灭亡？灭亡了，因为圣经旧约就讲他是灭亡之子。然后呢你说犹大为什么灭亡了呢？ 他抛弃了救恩。 然后呢你会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你发现彼得犯没犯罪？彼得也三次不认主，可是彼得得救了。你知道区别在哪里吗？你会发现特有意思的，我今天跟我女儿还讨论了这件事情哈。今天还是昨天？昨天，对不起，我这时间观念比较差。然后我就，她正好读了这段，我就说，她讲了，我就说，那你说犹大灭没灭亡？灭亡了。我说他为什么灭亡了？她说认为他犯罪了。啊，我说 OK， 还自杀了，那个，然后吊死了。他说，所以呢，然后我说，那彼得也犯罪了，那彼得得没得救？他说得救了。那我说，那为什么彼得得救了，犹大灭亡了呢？然后呢，他说认为犹大是没悔改自杀了。我说 OK， 但是呢，我说这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啊，但是呢，我说就这么简单吗？不简单。你会发现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是什么？其实呢，犹大呢，从来没有真正的信过主耶稣。犹大信，你举个例子哈，犹大犯这个罪呢，是有预谋的，是没在任何逼迫的情况主动去做，是谋划好了的，你知道吗？他主动的去找大祭司要卖耶稣，为什么呢？认为耶稣让他太失望了。所以呢，显然他信的耶稣对耶稣的本身呢，耶稣从来没骗过他，但是他理解的耶稣呢，跟耶稣的真实不一致，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关于耶稣的一个描述。所以我没说吗？我有一次讲重生的时候，你不能够信说耶稣医治了我的病，信这个还不能重生。信耶稣听了我一个祷告，帮我做了一件事儿，这还不能重生。重生的要什么？我真有罪，而且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他赎了我的罪，洗净了我的罪，完了我所有的罪都已经什么被他担了。这个你信这个得救，你看这是很清楚的。犹大没信这个。所以犹大卖耶稣的时候呢，是很什么？犹大卖耶稣的时候是有计划的，有预谋的，而且呢，神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不停的给他恩典。 让他悔改，但是犹大是什么？一直到底，然后最后的时候呢也没有。你说犹大卖完耶稣还有没有悔改的机会？当然有了。他如果真实的说最后认耶稣为主的时候，然后口里承认，心里要相信他的时候，他还会得救的。但是他，你知道吗，一个人有预谋的已经在那么大的恩典底下，却故意拒绝这恩典的时候，他也不会回头的。但是彼得不一样，彼得爱耶稣，跟随耶稣，但是呢却认为自己软弱，在那种试炼之中，这叫跌倒了，你知道吗？故意摔，故意 给自己下绊往坑里跳，和那被跌倒了，被迫跌倒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在做的，如果你要一天每一天犯罪，越犯罪得罪耶稣越喜乐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没得救。但是如果你要犯了罪的时候，你心里特难过的时候，没人知道，指着鼻子骂你，你很难受，我告诉你一定得救了。因为你想想嘛，过去的时候你犯罪，我说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实验，你如果犯完罪了难受，那个哈，就说明你里头有新的生命，圣灵在里头哈。如果你犯了罪哈，越做越喜乐，根本不在意的话，我跟你讲，你再平安，我看你的平安都是假的。这是基本的一个训练，你知道吗？哈。 那就是说，你怎么定义这犯罪？ 定义犯罪你自己知道吗？得罪神，你没知道就不，神说了，你不知道，你不要故意装啊。如果你犯了罪都不知道，神说你不分辨左右手，你还是个婴儿。 就是说，比如说你。我是相信神，然后比如说犯罪，那我不做就说损害别人的事儿，但是你说你犯罪，那就是说用神的来，比如说谁以前对你不好，你不要去报复他，你要真是报复，那你就是属于犯罪了。 呀呀呀，你看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的话，你就这么做了，你就犯罪了嘛。然后你知道圣灵住在里头，你不一定用脑袋分析，别用脑袋分析，要用心。你放心，你知道神的话，你一做了你就知道你那个哇 ，Steve 不是出去玩去了吗？ 明天早晨了，因为 哦，改成明天早上欢迎，感谢主，真的是有还有这么可吗？有位置，有位置，有位置，感谢主。今天呢，今天我们正好有讨论的，正好呢那个给大家再有一点讨论的时间哈。所以呢，这件事哈，你不要装，你信了主，里头有生命有光，你做错。错了你一定知道啊，肯定还有好多你不知道的，那这是肯定的，但你知道的，知道那些哈，你知道吗？我们要认真的靠主去对付知道的那些罪的时候，别纵容自己，靠主去得胜他了，你的喜乐就会增加，你的信心就会大幅增加，否则你仅仅的是能维持一个维持不死而已。你知道一个人哈，像植物，像植物人一样，只维持个不死，那是很悲惨的一件事。你们说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哈，一定不要忽略罪。罪呢是伤害我们的，所以呢，那个一定要是要过去你不知道，今天你的时候要是比跟神一样的痛恶他。 反正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时候觉得有点难吧，比如说。你那个觉着这个就是说某些人吧挺讨厌的，但是你现在说主说你要爱敌人像爱朋友一样，那我最好能做到就是说哎我可以挺，但是我好像说我主动去帮他，或者又像那个就好像挺难做到，但你说跟他打个招呼不说这好像没问题。但是 你看天影神的话哈，一定要准确的说，圣经有没有神说我们要爱敌人像爱朋友一样？你知道神的话一旦你要不搞准了，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你知道吗？亚当不是、啊、那个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夏娃第一个就露出破绽了，夏娃把神的话记错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死，对不对？对亚当和夏娃说的清清楚楚，但他说这个地方不可摸，不可不能摸、啊、然后不能吃不能摸，你摸，你知道吗？你把神的话一改了一丁点儿，最后的时候你就一定上当。因为你想，夏娃刚开始去摸那果子的时候还是胆战心惊，对不对？但是一摸没死，下边吃就很容易了。神从来没说摸会死，神说你吃的日子你必死。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爱敌人像爱朋友，我告诉你那永远不可能。 圣经里说什么呢？说要爱人如己。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实际上是说什么呢？啊，他还特别的讲了怎么爱他们哈，就是说什么呢？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实际上情感上来讲，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人都当朋友的，但是我们做的事不损害他，因为你想，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损害我们。所以呢，你不要损害他。所以你像刚才做的是什么？如果有人得罪你了，然后呢，你是怎么样呢？原谅他，对不对？不是要一定要报复他。你要报复他，就一定叫损害他了。你既然呢已经受了损害，你又把损害加在他身上，但是你不去报复的时候，神会不会，他要不悔改，神要不要找他算账？还是要算账的。只不过你呢跟他脱钩了，你不用犯他同样的错误。认为呢这件事呢，律法规定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比如说西营打我一拳的时候，然后呢他打我一拳，我也打他一拳，必须得打得一模一样。然后呢我这个呢，如果他打我一拳我打得中了，我就什么犯律法了，你知道吗？你不能还，你要还的时候哈，那是很危险的事。原谅他，然后你就彻底脱钩了。为什么呢？耶稣保护我。然后呢他不悔改，有耶稣对付他，耶稣是公平公义的，有审判的那一天啊！除非他悔改了，悔改了就了账了。我也得罪过别人，也都悔改了，就全都抹账了嘛。上帝他是很公平公义的，很有恩典，但是大家千万别把他当做圣诞节老公公，不是的，绝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到没有，他是说爱人如己，没有说像朋友。我不可能做到，不要说敌人了，我也不可能爱每一个人情感都分配成那样，那分配就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我爱我老婆能跟那爱其他的那个姐妹一样？不可能。我要情感这么一分布就完了。但我说我爱他们的时候是用圣经说的爱，跟情感这方面有，但不是一样的。 爱人如己，这个如己怎么解释？爱他人跟爱自己一样。 对，我跟你讲，这个是极妙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挺高的。 哦，说高也高，说不高也不高，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哈，我后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有两类人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哈，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呢，今天的有时间哈，行，我就多讨论一点吧哈，然后再开始先。你比如说爱人如己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哈，主耶稣又用另外一句话来说，他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这要求高吗？其实这个要求不高，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我后来发现，人真的不一样。有一类人呢，他是根本不爱自己，但是他就拼命爱别人。你会发现，我不是说基督徒哦，但这种人呢，爱的时候你会发现挺惨的。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有一类人哈，他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跑得很快呀。然后呢，那个就是说，为什么呢？其实呢，那是有一个私心在那儿，如果帮了别人，别人都哎呀鼓励啊，名声好。我跟你讲，等到回到家里，对自己家里人哈，特别是配偶，完全就像那。后来我就发现，我说这个人是谁呢？其实就是我自己。以前你知道这个蒙蔽很大，这个蒙，为什么我说后来上帝让我看到说我这个蒙蔽是很大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大呢？我把他就放到我一个位置上，根本不关心他的需要。可是有些东西是我能忍受的，他不能忍受的。所以呢，这个不叫什么真正的爱。真正的爱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不关心自己的人，他也不可能真正的关心所有人。他会要求你，你再举个例子，像咱们中国有一个特色，鼓励大家为大集体牺牲小自己。我跟你讲，那绝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绝不是这样的。你像焦裕禄把家都撇掉了，然后那样的，然后去得癌症，就为了工作死掉了。大家说鼓掌，这样不是圣经说的。圣经说这样的人，他把他自己家人也不会那么爱的。这里头人心很诡诈的，有的时候呢做这些事的时候呢，但又有另外一类人，他特会爱自己，他也就只爱他的亲人，剩下跟他没关的他不爱。你发现这两类，我不是说信主啊，但是上帝要的是平衡。上帝叫人死，对于我这样的人说，最让人死的地方就是让我能够爱我太太，关心他。就像说我比如说少吃两顿饭没关系，我不能这样要求他。我得真的，以前我就觉得吃个饭有什么了不得的吗？然后根本不 care， 这个叫自我为中心。然后呢， 等到别人那个我不这样，但自己家人那个。然后呢，后来的神教导我说，爱人如己是什么意思？你要注意，身体是圣灵的殿，你别觉得你好像是你可以这样的说，那个其实是不忠心。你不这样做的时候，谁要跟我作为同工，他也就倒霉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做，我也要求你这样做。你知道吗？这是个不平衡的一个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神让你吃的时候，你要为耶稣而吃；神让你服侍别人，你要为耶稣而服侍，都是为了荣耀耶稣。后来你就会发现，神很公平的，神爱你。你知道吗，史蒂夫？神非常爱你。后来我才发现，神在对我的爱中的时候，我被感化了。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爱自己，然后后来的时候我才这样，然后我才会爱别人。然后我在爱别人的时候，才真实的有那种叫做什么感受，你知道吗？能够体贴他一点点。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所以呢，爱人如己这个道啊，真的是叫人死，但是这个道是最美的道。你知道发现，当然圣经里你可能会接着讲另外一个叫舍己，你知道吗？这两个矛不矛盾？ 可以舍己，但不能舍人如己，是 吧？这两个是不同的境界。什么时候舍己呢？舍己的时候是说，耶稣说你得到我的生命得多少，你就要舍出多少去。那部分越舍越多，但是呢，你原来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你还得要什么？爱人如己，你在这个生活中才能平衡。特有意思哈，你比如说，在一个人还没有达到爱人如己的时候，不可能舍己，那个舍己是假的，那个舍己后面有隐藏诡诈，只有神能把它戳破。所以你知道吗？你要跟神极力了。所以我说，你信了主第一件事啊，你要信他。信他是什么？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这一步你都没进入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多舍己哈，那个舍己那个将来是要 payback 的。什么意思？你一定要让人还债的。这个地方讲的有点多了，以后具体的再讲哈，好吗？所以呢，圣经里从没人让你说爱所有仇敌都像爱朋友一样，那情感是不听话的，情感不可能说，但是呢，行动是可以。你看那所有的爱的那地方讲的说，他是神要求我们是行动，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这个地方有情感，不义要恨恶他，然后呢，但是不恨人。恨那个行为，不义，不义是一个行为行动，然后呢只喜欢真理，然后呢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你会发现好多都是行动上的啊，所以你希望人怎么待你哈，后来其实呢这个真道不难。我得罪了你哈，你就反过来想想，如果你得罪了别人，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报复你吗？ 原谅。 对，所以这就是真的，说先知之道不离我们不远的、啊、我不知道你们还没有什么非问不可的问题呢哈、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还是用圣经的经文来讲话哈、啊、用圣经的经文讲话。给监动讲，监动常常都是发言比较少，然后呢那个其实呢有没有什么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有没有可以探讨？ 其实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说，因为这个争论可能蛮大的，我想调戏这个事端，因为可能你们也收到这个主文堂那边的一些，我们因为在那历史里面，我们和会员其实聊了几句，就是神学立场，我估计每个人都 刘 红 那边 的，这个主文堂，我们因为在主文堂的历史里边， 对， 可能有的人只要在里面就能收到， 对， 我实际不是从刘红跟会员的讨论，是我早就收到了， 对， 上周是吧？ 哦，你说那啥，那个关于经商的那个类似的是立场， 不是 都有所有的整个的哈，神学立场。OK。 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像是，里面三信有些东西我不同意。 不同意。 我不是就说像这种不同意的话，我们是 keep in mind 的，还是说 keep in heart 的，还是说跟别人可以谈论，还是说可以跟属灵领袖 talk？ 当然可以talk 了，可以talk 了，当然可以talk。然后呢，你要是愿意说一说的话，我老不瞒你说，神学立场我没读一遍。为什么我是这样对待呢？哈，认为我自己呢哈是这样，我没空去花那么多时间在人写的东西上哈，认为那是人写的。 我的 position 都在这个地方，我叫做我喜欢 Carrie Blake 讲的话，他说我没有 opinion， 我有 position， 我的 position 就是圣经中绝对的东西，我不把它相对化，我的 position， 但是圣经中相对的东西我也不去议论太多，为什么呢？相对的东西，你举个例子，政治讨论永远无止境，是为什么？相对，但是圣经东西该绝对的就是绝对的，我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就是 position， 这就是我的 position， 我也不跟你争，我只圣经啊。还有一点，圣经是写给谁读的呢？是给信徒读的，我不要求，我不相信人间会有一个法律能把圣经全表达出来， no， 认为不是给非信，不是给非信徒的，这个只有信徒凭信领受去遵行它，完全不能强迫，不能用法律的形式强迫，如果用法律的形式强迫的时候，人间就乱套了，一个没得救没有圣灵在里的人不可能守律法的，那你让他只要这个就像什么呢？这就像说圣经里说对于一个没得救里边没有圣灵的人，你让他守圣经的律法的时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说荆棘上要栽苹果，就像说什么呢？就像说那个，所以好多人呢千方百计的去搞政治，希望把美国的法律搞成天国的法律一样， no。但是我不是说人间法律可以尽量靠近一点正确一点，那是应该做，但是那是相对的，不可能达到这样。认为不信的人，你让他不犯罪可能吗？圣经就说错了。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能不犯罪，圣经就错了。认为那是绝对的。圣经里说，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死在罪恶过犯里，一句话都下定了。不过呢，你到时候那个，如果你有哪两条，要是有一两条，咱可以聊一聊，倒没什么。我会如我不知道 不信主的好人不一定 吧，你说不信主的好人第一条他就已经犯了死罪了，认为什么？不信主，认为圣经里说敬拜十诫的第一诫叫什么？十诫的第一诫叫什么？ 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这个叫律法的总纲，不叫十诫第一。十一诫是什么？ 不可拜别的 偶像。 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你耶稣是独一的真神，你都不拜他，那你就是什么？那你不是好人，你是个罪人。你可能是好人，但是叫罪人。圣经有个定义叫罪人。所以呢，你知道吗？这个律法是很厉害的，而且呢，你不敬拜上帝的时候，你不可能照圣经的生活来过，是不是？所以你这些都是那部分的话，所以圣经是给谁的呢？是给信徒的，而且是什么？给儿女的。我们为什么那么精读圣经，千方百计的想了解，然后遵行？认为那是我父亲给我的，天上的阿爸父给我的，所以呢，他爱我。你要不相信他爱你，你用不着去读圣经，你读了也没有意思。你相信他爱你，所以你读了的时候就千方百计的遵行，为啥呢？认为他没有私心，他所有的都是为了爱我们。把这些话，我不知道监动举一两个例子，咱们看看圣经有没有那个说的。我倒没有细看。 那个太，我觉得太深，对，我不在这讨论。 都不讨论了哈，好，对，好好。 我估计你没看，你没看。 我没看。 对，那好。 我不是说绝没看，我好像是让我看的时候，我没全看完，我就看了一点点。 因为好几方面，还有六七方面。 对对，我反正是没有那个。 对，当大部分是没有，我觉得有一两块好像是。 对。我的建议呢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去用圣经来看哈。我是觉得那个东西哈，还是当然了，我是这样说的，那个东西呢就是说那个是人的总结嘛，好，我们还得回到圣经里头，好吗？ 他那个我就是好奇，就比如说耶稣复活，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他有没有写在阿拉伯的历史里面？那他不是在中东那一带吗？因为我们中国历史不可能写它，那就是说它写到圣经里，但是阿拉伯的历史里有没有 写的？问的很好。那么呢，在不是阿拉伯人的历史，当时的时代是罗马帝国，所以在罗马史中提到了，他们的史料里提到耶稣， 啊，然后呢，还有犹太人的史料里头，他们有一个叫犹太人有个史学家是不信主的，他叫约瑟夫啊，他写的犹太史里头是非常有名的神，他讲到耶稣，而且呢，他们当然很简短了，讲的就是这个人行神迹奇事啊，然后呢，叫死人复活啊，叫什么，最后被钉在十字架，讲的这个东西，有记载， 有记载他。死了以后复活吗？ 那我不记得了，认为那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犹太史和那个罗马史，我没亲自去查哈。讲到耶稣有记载是肯定的，但是呢，我知道那个我读到有那个史料提到这个，但至于说有没有讲到他复活，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他们会讲他复活，为什么呢？认为圣经里告诉他们当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说他复活了。所以他们当时那个犹太的那个大祭司都特别派要求政府派兵围上他，但是有一件事知道他必复活了，要不然的话你想想，这十二个人，其中还有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还把耶稣给卖了啊，然后剩十一个，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都分散的跑的都没影了哈啊，大多数都跑没影了，然后最后这帮人却把罗马帝国给翻了个个，你们就在想耶稣不复活。他们哪来的那个能力？你就想想嘛，给你十，给你一百二十个人，我告诉你，那个你也做不了。但是，而且一直到今天，耶稣没复活，那住在我里头的这是谁？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拿到这个确据：耶稣、圣灵和我的心同证，神是同证我是神的儿女。这个圣灵，耶稣的灵，耶稣要不复活，他的灵不可能住在我里头。这是非常，你一定要拿到切身的那个证据。好，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非问不可的问题，有没有？没有，我们来读哥罗西书好吗？很有意思，我还觉得圣经越读越有意思。那个什么，那个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语哈。然后呢，那个神的话语，你没有哈？没有那个什么？我看那块儿好像有圣经。好，哥罗西书第一章，新约，在新约里。 对， 哥罗西书。哦呀，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呢，那个以弗所书我们查完了，我们觉得呢，还有一些东西呢还没有查透哈、啊。而哥罗西书呢，跟以弗所书呢，真的它是大概是差不多时候写的，所以哥罗西书里头，而且呢有一些我们容易有偏差的地方，在哥罗西书里也提到，所以呢这是相当不错。所以我是相信你们会觉得有的地方你会觉得有点熟啊，那是在以弗所书里就讲到过了啊，但是又有不完全一样，好吗？我们这样的就把那个我们今天呢就先看一下开头的这一块。你说常常我们觉得开头不重要哈，其实呢你会发现开头挺重要。我们就请一位吧，帮我们前两节读一下。 我读吧。 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好，谢谢啊。咱们一点点看，圣经真的你要仔细往里读哈，每一个字都不是白费的。但是呢，你又不能卡在这儿，认为什么呢？你要真的是要把它那个求主帮助我们，要把圣经的每一个字要带到它整个的那个就是说这个系统。所以圣经一定要读一遍。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圣经还没读过一遍，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读一遍。我们就不调查了，你读一遍没读懂也要先走一遍哈。这个就像说那个啥一样，你看第一句话，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奉神旨意，这地方出现这个父神，奉神旨意，是不是奉神旨意？你看嘛，今天在这个时代里好多人都说我是使徒， 使徒不能乱说的，使徒大家不能乱说的。就像今天我不能随便说我是加州州长，也不能随便说我是圣地亚哥市长，这个是不能乱说的。在属灵教会里头，大家说，你看以弗所书我们读过了，教会呢有几个职分呢？主要的职分有哪几个？大家还记得吗？使徒、先 知、 牧师、 教师、 牧师 ，还有 牧师、教师。 传福音的，当然后面还有其他职分，有做治理的，有做什么。你要把其他的，以弗所书最主要讲五重职事，你看使徒、先知，然后呢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职分不是自封的，这个职分是神在教会里立起来的，他专门是有什么，是有这个啊，像有办公室的，不光有这个人间的办公室，最关键是有一个属灵的办公室，你知道吗？上帝命他，就是主耶稣亲自命他，把他，你说不对，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告诉你，是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但是呢，我们这个教会又是一个什么大的家，所以呢，是有职分的不同的，要不然就乱闹了。你看神在这个世界中，为了让这个世界有秩序，都要立什么？掌权的。没有权柄不出自于神，但这个权柄有的时候是明显，有的时候是隐藏的。明显的，那你显然，你像咱们的牧师们哈、啊，这样的时候都立出来的哈、啊，这样。然后呢，还有一些叫你像教师，还有什么呢？使徒、先知，还有呢？我跟你讲，他圣灵，那你说我怎么能认出他们来？你必须要祷告，跟圣灵有个好关系。主耶稣任命的，他会在你心里给你确据，而且在他的身上要彰显出来权柄。今天你要是加州的州长，他就有权柄什么，在整个加州里头有一些他就说了就算的，对不对？我周一来来请进。 那瑞辉能不能定一下什么样的能算使徒？ 来，好问题，好问题啊。 因为那个刚才异常里面讲了，他就认为现在没有就是现在现今时代，实际上我觉得要是从我们查经，我觉得应该还有使徒存在，所以就是觉得好像有点 conflict， 但是呢我又不能够说那个东西是不对的，是吧？也是主文堂的立场，神父立场，他说好像就是没有明说，但是那个字里行间里有这么以后，如果读的正确的话，如果说的不对，你就可以看了 email 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说我就说我觉得你应该有必要把这个使徒 定义一下， 什么样的这个是算使徒，或者他有什么样的职能，我们能区分一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你会发现使徒哈，在圣经里提到新约，你可以去把它全部都查出使徒。第一种使徒呢叫做是羔羊使徒，只有十二位，是主耶稣亲自在地上选立的哈，那个是主耶稣经过彻夜祷告最后选了，包括犹大都是彻夜祷告出来的啊。其实那个职分，给犹大做使徒的职分，那是真职分，所以犹大拥有的职分呢是跟其他使徒是平级的，那个叫羔羊使徒，没有更多的。犹大放弃了自己的职分的时候，圣经说一定那羔羊使徒一定要有十二位，所以又补了一位，你们记得吗？在使徒行传里补了这位有条件的，必须主耶稣在地上肉身行走的时候呢，那得要是跟过主耶稣的，而且呢要是主耶稣选的，所以后来的时候他们选的时候啊，合乎了这个条件，然后同时呢也是得主选的，两位选出一位啊，所以呢羔羊使徒只有十二位，连那谁呢，连那个保罗也不是羔羊使徒。然后另外的使徒呢就叫什么呢，教会里有一种啊，就是叫做职分，叫做使徒，圣经里没给他完全的定义啊，叫什么使徒，但是圣经举了几个使徒的名字，保罗是使徒，还有谁是使徒，还有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保罗是使徒，还有这个巴拿巴是使徒，这是圣经明讲他们叫使徒的。然后呢还有你看这个地方提摩太是不是使徒， 是 你看你看圣经讲的特别清楚，你看这个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 不是使徒 ，你发现提摩太是不是牧师，提摩太是牧师，他牧会，但是提摩太不是使徒，保罗是使徒。但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保罗和巴拿巴有个共同特点，他们是什么，建立一串的教会， 而且他们在真道上的时候是固守真道，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极有权柄，而且不在一个教会里有权柄，他们是在跨教会里都有权柄。所以我能够看到，我能看到这种使徒的话是一个他的影响力的话，认为什么，认为呢，认为他们是使徒一定是什么，我知道的是说在那个职分这个东西一定是主耶稣亲自任命的，所以他自己要有确据，然后呢不能乱说，而且在他的身上要有什么印证。有些使徒呢自己知道是使徒但他不说，有这样的使徒，但有的是使徒呢像保罗这样，他一定告诉你我是使徒，所以你还不能凭这个人说我是使徒还是不是使徒。有的人说好好辨别，只要这个人说我是使徒你就别理他，等到这个人不说自己是使徒的时候你就还有可能是使徒。不，你看保罗不停地告诉说奉神旨意什么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一定要讲。但是呢在这个权柄上哈很有意思，有几个特点，我是看到圣经里头关于使徒的这个特点。第一个，他的影响力超过不是跨教会，不是一个教会，是跨教会的。第二个，他对神的真道是非常透彻的，是有权柄的。你看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做那个，他跟那谁有点不一样的，他跟腓力叫传福音的，圣经里叫传福音的叫职分腓力啊，那个腓力走到哪儿传福音的时候，但你发现有一些东西他是没有权柄做的，就是什么，腓力传完福音了以后得要耶路撒冷的使徒来按手让他们领受圣灵的洗，腓力做不了这个。所以呢腓力带他们的时候给他们洗礼传福音然后洗礼，但那个做不了，得耶路撒冷的彼得和什么约翰来做，但保罗做到哪儿都能做这些。所以你看他们的权柄是有不同的权柄范围，所以使徒是这样的。我自己我你可以去总结一下，就是说然后呢第一他对真道上是有什么，有神的印证，圣灵亲自的印证啊。你看在保罗上身上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权柄的范围印证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刚才我能说这不是全面的哈，还有呢就是说他呢那个就是说那个刚才我们讲他的影响力是跨教会，对神的道是完全的那个就是说是固守神的真道奥秘是有权柄的哈，他对神的道上啊，然后呢有第三件事是有圣灵的印证啊，有能力的印证啊，跟随的他啊，所以我看到有这三样东西。那么剩下别的东西肯定还有更多，但是呢这个时代有没有跨教会的使徒，我相信有。 比如古兰汉算传福音还是算使徒？ 他是传福音的，其实是传福音的，他那个恩赐是非常明显的传福音的恩赐啊。然后呢那个有的时候人会兼有几个，也有的人呢你比如说也有是既是教师又是牧师哈，也有这样的哈。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大家知道有就是了哈，但是一定是神哈亲自任命，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那个呢，咱们那个留心你会发现圣灵会引导我们去到那个就是说认出他们来，而且呢去那个就从那儿他一定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造就的。所以你看保罗走到哪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的时候而且呢他们使徒也有界限的，你比如说像彼得哈，主要的他的那个界限主要是什么，像受割礼的人做使徒，而保罗主要的是什么， 外邦人 使徒。你看画得很清楚的，他使徒一旦被拣选了他有一个也有一个使命，而且那个使命权柄范围都在里头，所以特别有意思哈。所以那我不能说我是这样，这个得是这个那个圣经没有明直接这么说哈啊。然后呢你看呢这个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今天我想让大家看，你看分的是很清楚的， 好像每节书都是这么写的，前一两句我看一下，包括那以弗所书还有那个腓立比书还有 对，所以保罗说的这个东西写的时候就说明什么，比如说有人写个信，比如说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人给我写一封信的时候，比如说是我侄儿给我写信，那还有另外一个人给我写信是川普总统给我写信，那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这样说，他在真的是每一卷书他几乎都写奉神旨意哈，然后呢做 基督耶稣使徒的，所以他说写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有一些信件没留下来，有一些信件留下来的。 所以说这个使徒是不能随便说。 当然，当然了，千万不能那么随便说的。 我遇到一个姐妹，她总说她是使徒，所以我也不是，她是说的她是使徒，她说她有使徒的恩赐，我也比较。不明白，所以因为他说他的性格是很容，他的性格是开拓型的，所以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敢说。因为 查圣经啊，这个 今天我突然明白了。 不过他加了一个恩赐呢，那个这个东西呢叫使徒性的恩赐呢，这个圣经没这个定义，但是呢，要是觉得那个还问题不大，就像说我有做总，我有管理才能。啊，比如说，但我不能做总统，我啥也不是哈、啊，但是我还可以管理我的家吧，对不对哈、啊？所以我叫管理恩赐哈、啊。但是呢，你那个圣经里到这些恩赐里，倒没有一种叫使徒性的恩赐，我没见着。但是你也可以说有开拓性的恩赐， 对 啊。但是他说要说我有使徒性的恩赐，问题还不大啊。但是要说我是使徒，这事儿就得要那认真点了。 那对，那我突然也明白了，就是还是搞混了。 对对对，千万不能搞混这个的话，你要把 Trump 比如说是美国总统当做只是有点管理恩赐的人，那你就把他就弄糟了哈。然后你如果另外一个人有点管理能力，你把他当做 Trump 那也麻，当总统也麻烦了。所以呢，职分是不能乱说的。 嗯， 所以你看， 问一下，这个使徒应该是神分的， 对， 这样说对吧？假如我神没有分我是使徒，我也有能力，我 claim 我是使徒，我怎么讲，我是不是在犯罪？ 你是犯罪，你一定犯罪。 不用管他了， 对对对，神会管，神一定会管教的。我跟你讲，一定会管教这种东西。神的家中是有秩序的，然后你要小心啊。对于这样的来的时候，要查验，在圣灵里查验。你要把一个真使徒给当做了一个，就是说随便的，你也会损失巨大。 但我还真的提醒他， 对对对， 不是故意的。 对对对对，你要提醒他。但是呢，如果你不是使徒，然后你去把自己当做使徒，那你麻烦很大的，认为那不是乱来的。这个东西你就像说这个，比如说国务卿，美国国务卿，川普没有任命他做国务卿，他就把自己当国务卿，美国国务卿，你说乱子是不是捅大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发现保罗都说奉神旨意， 奉神的旨意是 这样。而且呢，圣经里讲职分恩赐是圣灵随时随己意分赐给我。我跟大家讲，一个人哈，只要你愿意服侍跟随神，紧紧的跟随神，各种恩赐都可能在你身上显出来。为什么恩赐不叫你保有，是圣灵显在你身上，借着你彰显一把。所以你要愿意彰显祝福人的时候，真的你身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可以有一千种。但是呢，你没有职分，那个叫恩赐，圣灵借着你显一把，下一把不一定照你显，借着你显。但是呢，但是你知道吗？职分一定是主耶稣亲自任命的， 所以 职分就是固定的。 所以说，在教会有时候就说要尊重牧师， 一定要尊重。 其实这个就是尊重神设立的那个职分。 职分一定的，我跟大家讲，尊重权柄。如果他做的违背圣经了，你可以去找他说对不起了，而且还要尊敬的说对不起，你这不合圣经。除此以外，如果他没有违背圣经的，没有违背圣神的道的东西，那么你就尽力顺服他。真的，你是蒙福的，认为这件事情是上帝定的。如果他暗暗的做，没被任何人发现的，神治他。 嗯， 但是他有权柄。 对， 他的权柄是来保护我们。 但是作为我们这边是 一定要尊 重那个职分， 一定要尊重。 嗯、 你想保罗走到哪里的时候，有一些人是不尊重他的。 嗯、 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不用保罗，我就用约翰来讲，使徒约翰。那个是羔羊使徒，圣经里在那个约翰几书三书，应该是三书里头，他就提到说有一个教会的人叫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拒绝他，他说那我过去的时候是要那个什么呢？是要那个是要提说这个事儿，他是有权柄的。啊，那个是三叔吧？好像 是三叔。 三叔哈、 嗯， 那个人好为首，在教会中好那个当首领，叫什么名？那个 丢特飞 好为首，但是呢，不买使徒约翰的账，不许他的人进到教会里来。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他损失是很大的。他抵挡了这个使徒，就是抵挡了神。然后保罗也跟哥林多教会讲说，我不愿意到你们那去带着刑杖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藐视保罗， 保罗说，所以他流泪祷告，为他们祷告，他说我现在不愿意去，去了以后的时候你们逼着我必须得要用什么权柄，他说我的权柄是要造就你们，我不希望这样来伤害你，你知道吗？羔羊使徒在用权柄的时候，他是他非常小心的，他不会乱用的。但是你要真的抵挡他的时候，真的是要受亏损的，尤其他不是违背神的时候啊。所以保罗后来哥林多教会，后来你看哥林多后书，他就服下来了，所以保罗就非常的开心这样的。 那是不是就是说，假如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其实我这是解决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假如跟牧师的意向不一样了，就拉出来一帮人另立一个教会，那这个是不是就不？ 很多 的，我这种事， 这个是要受亏损的， 当然有亏损了。这种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哈，你会发现的时候呢，这种事情做的时候一定有亏损。为什么呢哈？因为呢，就是说，除非是神招你出来做牧师，但你不是拉人啊，你是什么？那神是正正规，不是闹矛盾了，而是神正派你去做什么哈？然后那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 对，就是带着祝福 祝福出去，你像那种是祝，所以我跟大家讲，真的是你要一定要晓得神的道。这就像美国最后的时候，国务卿跟那个跟 Trump 闹翻了的时候，比如说跟 Trump 总统闹翻了，最后拉一波人另立一个内阁国家，你我跟你讲乱套了。其实神的家是有秩序的， 对， 神的家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是有秩序的。 那就像那可是这个 Christian 就像欧洲啊还有英国，它分好多门派呀、啊、这些一会儿 Catholic 然后 Christian 里边又分什么 Orthodontic 什么 Presbyterian 什么什么狗什么什么反正什么那 一堆呢，这个派那个派什么 Methodist 啊什么， 对对对， 他这个是因为搞不到一块儿啊，还是按说都是 based on 一本圣经，他弄成这么多门派干什么？ 这种哈，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用什么来看这些呢？因为这些好多呢哈，我就讲一些哈，我没有研究所有的宗派，这宗派呢不是圣经中提到的，但是真实存在的，那是由于人的软弱，比如说。宗派好多的时候呢，有一些宗派呢是在原则上的问题、核心问题没有差距的，都是在一些不绝对的东西上有差距。所以呢，这个就比如说洗礼是点水礼，还是要进全身进去？圣经没说。所以呢，那有人说就得要点水礼，有的人说就得全身埋下去才叫洗礼，于是就分成不同 OK 了。这个也就像说，只要他们别把自己相对的东西立成绝对的东西就行了哈，这个东西难免的哈，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当然有一些东西是绝对的东西，你比如说像天主教里头，比如说现在他们有一些传统，这个东西是不能跟随，比如说他们是说那个向玛利亚祷告，圣经里说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第二个中保，那就很危险，那是违背的。然后他们把玛利亚高举到说是无罪的地步，那是错误的。玛利亚的得救是也是靠着耶稣得救的。然后还有那什么，还有这个像那个什么他们还有圣徒啊，然后呢封圣徒。其实呢圣经里说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基督徒 都是 圣徒。所以你会发现，我建议你们不要太感兴趣那么多东西，专心在圣经上。真的，你要不然的话，真的，甚至我就说，我也不探讨那个主恩堂的神学立场，认为我不够资格，我不去探讨。所以呢，咱们就是按圣经看，好吗？就是说，圣经说的咱们就遵从，没有说的 ，OK， 就放在那儿，好吗？所以呢，我不知道这块还没有什么问题。你发现圣经每一个解开的书，对我们生活都极有帮助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白费的。我不知道周一有没有啥那个，对这句话有没有啥？ 没有， 真的没有。要有咱们可以交流，有那个哈，随时交流哈。然后我就说一点我能想到的，就是这样说。其实刚才这样问题问得很好，这样一问我就知道那什么。你看这个叫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他这个用词真的很棒很棒。所以你就发现提摩太是个牧师，他牧会，然后也是宣教士哈，但是呢他不是使徒。然后呢，那再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说这地方哈，有的时候我们天主教里说，今天这个人被封为圣徒了，人没有资格去封人是做圣徒不圣徒，教会也没资格，只有神说重生得救的都叫圣徒。圣徒有两个意思，一个圣徒的一个意思，这个圣字是分别为圣，咱们是被什么被招出来的一批人。比如说我原来就是田家的一个，我们哥五个哈，不哥五个，我是老四啊，我就是田家的第四个孩子，我的身份是中国公民哈，来了美国又入了美国籍，就是这么一个，这是我。但是呢，我一信了主以后，圣灵入了我身，我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是天国的一员，我就是圣徒。在我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就是圣徒。为什么呢？不是我表现的像个圣徒，也不是我全完美了，而是什么？完美的圣灵进到了我里头，把我标识出来了，就像说打了个记号，圣灵的印记，所以你就圣。神分别为圣的，没有人能称为属物。哎，举个例子，圣殿旧约的时候，圣殿你们记得吗？哈，这个上帝这个话，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要从上帝那儿。你不要，那个你们记得吗？圣帐幕哈，就是说摩西做完会幕的时候，不是大家都献碗和盘吗？银碗银盘吗？金碗金盘，你们记得吗？那些都是平时吃饭用的，或者喝水用的哈。假如说，那都是俗的嘛哈，你家里有，我家里也有。但是一旦献给神了，专门作为会幕用的时候，用油抹完了以后，这些东西跟你家里原来的，虽然十个里挑了一个出来啊，送上去了，这一个跟那九个都不一样了，这个叫圣物，这个叫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呢，你千万要知道你的地位，你知道吗？你别一说人说，哎呀，天英你是圣徒，哎，说我不是，我你这不是谦虚的时候，这个叫没有信心，你知道吗？你这个对神说的话你没有信心，你要说 yes， 我就是圣徒，甚至魔鬼指着你说，瞧你这样哈，也没完全，还带着很多的那个软弱，就是圣徒 yes。认为神称我为圣，这叫信心。我就是圣徒，圣徒是身份，是地位，是分别出来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的行为要与身份相配，这是第二步，要像个圣徒，是圣徒也得做圣徒。常常咱们在第二步做的不太好，就是说为什么呢？这第二步呢，就是说那个是圣徒不像圣徒，常常被魔鬼羞辱，但是我告诉你，即使羞辱你了，你还是圣徒。就像我现在做了美国公民，也做了好多年了，这英文说的就不地道，他们要照我英文算，就不是美国公民，不像美国公民，但我是。但是当然有一天我要说一口地道的像我女儿那样的英文，我不就好了吗？是不就是说也像是叫是美国公民又像美国公民了？现在怎么都不像，真的，这英文怎么说也说不到那儿。但我们不能这样的，我们在主内哈，真的要荣耀神，我们要有圣徒的体统。它叫什么呢？圣经里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叫做说有合乎圣，要与所信的道相配。我们是圣徒，好，第一步一定要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是圣徒。第二步要做什么？要行出圣徒的体统来。啊，要和这个信相配，好不好？你看这两步，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下一步要问周一，有人问你说你是圣徒吗？ 是 哈，你不要等到罗马帝，不要等到罗马教会教皇给你颁一个说啊、哦，那个他没权利。说实在的，他没权利封圣，这个是一个超就是越权的行为，只有神能把我们标识出来是圣徒。 然后呢，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啊，他后面又加了一句，这句话不是常有的哈、啊，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很有意思。我看了一下他们原文，我不懂希腊文哈、啊，但英文是 faithful 哈、啊。然后呢，我看那有的地方说呢，这个原文希腊原文有两层意思，一个呢忠心，我们大家都知道做事儿的时候有忠心哈、啊，忠于职守哈、啊，在主内有忠心，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叫有信心。有信心啊，就是说有信心，这些信徒都蛮有信心的，所以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额外的肯定，不是每一个封信里他都这样写的。好，如果大家这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来进到下一节。下一节最棒，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你会发现保罗的祝福哈、啊，常常都有这两个。 嗯， 那祝福哈、啊，有的时候我们人和人说话的时候，就说点那个什么啊，说祝你好，祝你走运，祝你，上来我们就随便说。但保罗的时候，你记在圣经里的这个祝福都是有原因的，而且呢，这都是极关键的地方。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现在呢，我想问问大家，什么叫恩惠？什么叫平安？ 是不是就是白给你的 benefit？ 嗯， 白给你的，不是你配得的， 嗯， 挣来的， 嗯， 是白给你的， 白给的哈、 嗯。 第一个特点是白给的，嗯哼。好，谢谢。 是我们基本生活所需 啊。嗯，是基本生活所需。 嗯， 恩惠 嘛，肯定是好处了。 嗯哼，嗯，是好处，嗯，一定是好处，嗯。 恩惠是不是这个范围太广太大了？ 嗯，你能把恩惠给界限一下吗？啊，大家都想一想这个恩惠啊，你这是保罗为我们告诉我们的祝福，就是说这是保罗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哈，那是说什么意思呢？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他是替神在说的，所以他说的话是有，你比如说像我啊，我这是平民百姓说一个说啊、哦，祝你那个怎么怎么样的哈，那个不一定我能做得到，但是呢，如果要是一个比如说是那个你们公司老板说。给你一个 promotion， 你知道吗？那个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他现在是替神说，所以什么叫恩惠？ 是我们人间没有的，只有从神那里有的， 才能来的哈，只有从神那里来的。大家想想这个恩惠是什么呢？ 嗯，那其中一个也是称不进钱的人为义的，就罗马书里写的那一个。称不进钱的人为义的，这个就是恩惠。 恩惠， 对， 所以就是一心称义啊，称义只是恩惠哈、啊。 嗯， 啊，真的是，嗯，还有呢。 而且这个恩惠是一定会成就的，就是说， 嗯、 就是那个确据，实际上就是因为是从神来的嘛， 嗯、 就是一定。 不 是只是说，对，不是我说我祝福你，但不一定能成就、 嗯， 但神来了，一定谁能够。 嗯嗯， 我的理解，恩惠平安就是给你的这个恩惠一定是伴随着平安一起来到的，它不是分开的。 嗯， 哦，乱讲。 嗯呀，你说的没有错，他俩绝对有联络，但是又不是一回事。 嗯，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其实你们还记得吗？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个神有一个计划，你们还记得吗？咱们再来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就会看到，你就看，所以这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哈，大家千万不能忘了，因为这是最宝贝、最宝贝的。你看这个地方讲哈，他那个，因为他对恩惠和平安有解释哈，他怎么解释呢？从第二节、第三节咱们读，你看他说愿什么？咱们一起读，嗯， 愿颂赞归于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先等一等，这什么叫恩惠？ 他在什么？他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了我们天上所有的福气，属灵的福气，你知道吗？当然了，小青说的没有问题，小青说呢，地上我们所需要，但是他不配放在这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信的人他也给的，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也太雨水滋润一人也滋润不，连不连天空的飞鸟他都养活，那些东西还不能放在这儿讲，你知道吗？放在这儿讲的得是极伟大的事情，这个事情是神在那个计划里永恒里头就已经放下来的。所以保罗说这个事儿你们要时时记住，恩惠恩惠不要忘记了，你要抓住这个东西，剩下那些就想办好意思了，就小意思了，你知道吗？他一旦就强调说什么呢？你记住，他在基督里已经了，已经赐给我们什么？天上，你刚才说那是地上的东西，我跟你讲，我们的眼神要不定在天上的时候，地上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变成非常宝贵。如果你要知道天上你得的，地上的东西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真的，我跟你讲，得失瞬息之间，你就会发现你不是装作没事儿，而是有比较。你要把这个抓到了，举个例子来讲，我小的时候我姐姐给我买了那个我姐姐在那个我们都是农村那个比较的，我姐姐给我买，我还现在还记得，买了那个就是一条小鱼，塑料做的，里头装的是糖，你知道吗？给我们这个我是他弟弟还有他还有另外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我们比他小，给我们一人买一盒，就是那个小鱼，很漂亮，塑料，我们吃完了那个小鱼啊就一直留着，那都是我们的宝贝，你知道吗？天天看，天天的。但是你知道吗？等到我后来长上了北京，一看到各种各样的那种水比如说甚至我到俄罗斯看到水晶做的那个，哇，那个漂亮的那，那你说我还会不会拎着那个小鱼那个塑料盒了？我现在早就扔了，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没有比较，你永远不能放下，你知道吗？我们要不得，上帝让我们的不是让我们眼馋说那好东西不敢去拿，上帝要带我们进到一个地步，要进到说什么呢？就像那个谁保罗说，我看万事都为粪土，他跟谁比较？跟耶稣比较，他把天上的得着了以后，他说那些都是粪土，不是那些不好，金好不好，银好不好，然后还有地上的各种福分好不好，保罗从来没说不好，保罗说看跟什么比，如果要是跟那个基督比，就是粪土，你知道吗？如果我今天也能这么说，如果要是今天那个小塑料盒啊，跟我今天的那个家里随便拿一个东西出来比，那就是粪土。但当年如果我没有这些东西，你知道吗？那就你就夺了我的命，你把它拿走了，真的要被人偷走了，我想我们不知道要哭多久，你知道吗？神说你要尝尝天上的滋味，这东西你是用别个方法得不着的，只有借着耶稣得，而且是天上的，而且借着圣灵给你，你记住了，这个叫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是什么意思呢？必须借着圣灵得，不借着圣灵得不着。所以你知道这多重要，三位一体的神呢，还是一起给我们送礼物，父神给我们定好了这计划了，然后呢耶稣亲自裂开身体到地上来把这个道路铺平，流出宝血，使我们能有资格，然后圣灵就来分礼物。你看这三样东西，你不信耶稣能得着吗？信了耶稣你要不得着这恩惠哈，不得全他，我告诉你太丰富了，这个东西叫一切天上的福气。你再想想小青，你的脑袋咱的小脑瓜都算不清天上的东西到底有多好，你得尝尝了才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信，不努力的去追求，圣经也不认真读，跟神的关系也不好好祷告，我们觉得说就每一天就是地上那点事儿，你错了，地上的事儿是迎刃而解的，不用耶稣死，也不用定这么大的计划，用圣灵都能给。为什么现在没有？因为他要让你比较，要不然地上的东西你越吃多了你就吃撑死了，所以他要让你尝到天上的，然后你地上的东西的时候你再比一比，如果你天上都吃完了，最后你还要地上的，那行，那就算神说算我说错了。所以咱们基督徒不是假装清高，乃是真得着了天上的恩惠。 一切属灵的福气，就像现在你说我要回到小的时候，到我们农村里头，我们农村还很穷哦，大家不要想那个什么，我们农村那个地方到现在的话比过去好多了，但是还是很穷。你想想，我回去还会跟他们争塑料盒吗？我送他十个也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尝到更好的嘛。所以这样的真的这条道路是叫信心的道路，所以一定要尝。但是你有困难一定要跟神说，神说地上的事是太轻而易举了。 我现在就说我11年受洗，我今年18年了，我都好像没尝到过这个属灵的福气的。 尝尝一点点，尝到一点点，尝到一点点。比如说你现在的平安哈，就是说你现在心中哈，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听你有一些见证，其实你还是尝到了一点点。你有没有想？ 那就叫属灵的福气吗？ 只是一点点，太少，太少。你举个例子来讲，你睡不着觉的时候被折磨的那个样子，地上是解决不了的。你去找个医生能解决你吗？没有。那耶稣给了你一点天上的福分，你就平安了一点。喊了耶稣三声名字，你就睡着觉了。你看，那叫天上的福气，这不是地上有的哈。那但是我告诉你，那还不是本体的福气。那本体的福气是借着圣灵，知道吗？借着圣灵。 我说的那个天上的福气，就是说。比如说你的睡眠啊，你的饮食啊，你的工作啊，你的生活，你的入浴，在我看来，我说你这都是地上的福气、 yeah. 真的是，我是说我没有、yeah. 真的没有领受到真的体验，就你说那种让我一比较一下，不想让说的和要是更起劲，我 还没有啊，然后具体一点哈，咱们再具体点，神的话一定要具体点。你问到这，其实我们信主哈，我后来有一次在跟大家分享，我就发现我们不明白我们的那个，你发现哈，不信上帝的，不信耶稣的人，他都会祷告。信任何其他宗教的祷告，你会发现他们的祷告就是一个意思，就是祈求。你发现其他所有的宗教的祷告都叫祈求，但唯有基督教的叫祷告和祈求。这个祷告他把祈求单列出来，祈求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需要嘛，但是他叫祷告。我跟你讲，那个就是祷告是跟神的交流，要比那祈求范围多。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孩子，咱们的小孩，如果只会祈求不会交流，你不是凄惨吗？那不是有问题了。所以呢，这件事哈，你看这个福气哈，你再往下说，再完读第二节开始讲了哈。就如，所以以弗所书还需要再回来再看一下哈。就如什么呢？咱们一起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先停在这儿，先说这儿。这个就叫做是什么呢？叫做什么？在创世以前，你知道吗？小金，在创世以前，父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就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心中不震动吗？上帝看重你哦，上帝认识你哦，他在创世以前，你今天信主不是偶然的。在创世以前，你想这个上帝伟大到什么程度？这个你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上帝在灵界里已经看见你了。所以你知道吗？时间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在时间之上，上帝从时间的头看到尾。这一件事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明白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生平安了，我都不用明天做什么事，我就知道我平安了。你想，上帝从开头已经看到我的结尾了，每一步我没算到的地方他都解决，这就叫天上的福气。认为天上不在时间里走，天上是超越的。所以呢，而且呢，他说什么呢？基督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不说你还，我觉得我不够格，有很多缺陷。为什么我现在常常的不平安？我就觉得我不够好，万一神不管我怎么办？神说，我在基督耶稣里，一拣选你那一刹那，你信主的时候，好像是你拣选了神。神说，我早就拣选了你，我用耶稣的血洗完你以后，你就是圣洁，你就是圣洁，你就是无有瑕疵。你知道吗？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什么都改，我什么都平安了。我的父亲，你知道吗？父亲惩罚孩子的时候，都是孩子不够好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是什么？神一下让我进到他家中，给了我一个永远的保障。说什么？ 你是圣洁的，无有瑕疵，这叫地位。一步就给你，就像你的儿子经纬还得出生了以后才你才不离弃他，没出生以前你可能还得要想想要不要呢。但是神从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还没有你的时候，他就在主耶稣基督里，记住了，不是你够好哦，是耶稣够好，拣选了你，然后呢接着就给了你一个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一个无有，叫英文叫 blameless 的一个地位，然后让你做他的女儿，这个是永远永不更改的。你还不平安吗？你说我没感觉，信心不能建立在感觉上，信心也不能建立在那些经历上，信心要建在神的话语上。但是呢只建在神的话语上还不行，神的话语是客观的，像公理一样，是永不改变的。但是呢公理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才叫经历，所以呢公理神的话是磐石，我在上面盖房子，一定要盖房子，所以呢客观的上面一定要有主观经历，所以你能够三天喊三声主耶稣，主耶稣，你知道吗？不是念咒语，你让另外一个喊的话它不灵的哈。我跟你讲，那是因为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了你，所以呢让借着这个机会就那是小食物。这个地位你知道吗？在你决定信主的时候好像是你的决定，神在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然后呢你进到那个地位里边呢是一个永远的保障，神说你是我女儿，我要照看你，你知道吗？这个保障是天上的福气，不是就事论事，而你这一辈子都被管定了，不断这一生管定了，连永生都管定了。要不是神让我们不要跟人去争呢，他是不让我们争，不是要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上最软弱，他说我保护你，你还不放心，你要用自己方法保护自己吗？小乞丐在街上一定要能好狠斗勇才行，但是呢一个王子也要用这种手段的时候那就不配了。你放心，属你的什么都丢不掉。后来我进到这一层的里头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世上生活太容易了，你跟我争你拿吧，你的东西没人能偷得走。后来神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他练就练你王子的心和公主的心。我当时是没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加倍从另外一个地儿就给我了。原来属你的东西是偷不走的，是夺不走的，这叫暂时保管，你知道吗？圣经里说不光咱们，这别说公主和王子了，就连那个世界上的人，圣经里有一句话在讲说，有一些人用非法手段把别人的东西强弄来，他用了个比喻是用什么呢？他是说有一种鸟专门抱别人的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他真夺去了，你看这个鸟去抱别人的别个鸟的蛋，这不成他，等抱完了他就飞走了，不是他的，因为那鸟还是那个鸟。上帝用这话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甚至不信主，神说我必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我要找平他。比如说有人骗了你100万哈，你现在看来也没还给你哈，对吧？然后但是我告诉你，那是你孩子的，或者是他最后要连本带息给你找回来，然后呢最后还是属于你这个血脉下去。所以你知道上帝哈说，所以我当我知道上帝的公平公义的时候，我真不跟人争了。我但我还是认真做事儿，种什么收什么嘛，这个律还在的。但是呢后来我发现，你要信心够大的时候，不种也收。为啥呢？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孩子，孩子不种也收的。但是不是偷懒哦，你是做更重要的事儿。呀，照什么收呢？照你儿子的身份上。但是呢你千万呢，神训练我们不是好逸恶劳啊，上帝一定要培养我们的品格，你知道先要认真的种什么收什么，一定要守住这个律，种好种子一定收好东西，这个律不要违背它，然后剩下你慢慢信心就够大了，甚至好多东西都撒出去，然后最后不种也收。真的，照什么呢？照身份。你儿子种没种东西，收不收比你收的还好。现在你家里吃的饭好东西都让你儿子吃了，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我们家里头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女儿一回来了以后 最好吃的也是给他吃了，为什么有好妈妈嘛？你说妈妈那是不吃也给他吃， 有点发酸 的。我说这个身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这个叫儿女，你知道吗？我跟你讲，真的，我跟随神到今天，不种也收的时候，那叫恩典，那叫说真的，我常常感动的流泪。但我就不给你们举那例子，现在你先守住了什么？别忧愁，别忧愁，你忧愁都做到那个给你，你也没有那信心去收去那部分，你先把种什么收什么先经历了，夺不走，夺不走，你放心好了。你这给你的保障是什么？永恒的保障，你知道没有？耶稣的宝血遮蔽你。当我知道耶稣的宝血遮蔽我，我这个人就越放松，越放松就越不得罪神。为什么？这么大的爱，天上这么大的福气一下子就给了我，众天使，天上的天使天君多吧，神称哪一个为他儿子了？没有。而你和我这么软弱的，这么样的，神称你为儿子，在耶稣基督里给你耶稣基督的地位身份，儿子的身份吗？这叫领养呢。所以呢，这一个你说你要不为这个感动了的话，那么耶稣上帝说我再给你做金山，难道你就感动了吗？这是耶稣用命换来的，所以你的保障是用耶稣的命做保障，比什么保障都稳固。你要说我这人够好，我服侍多，我告诉你魔鬼轻易就击败你，唯有这个是不可击败的。魔鬼说你不够好，你不够圣，你不是圣徒，我就是，认为耶稣的宝血流出了，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我是不好，我悔改，那我是向神悔改，我对不起他，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犯罪，不是得罪律法，得罪耶稣，对不起他。我告诉你，就像你的孩子做了错误，不是对不起那个错误，而是那对不起你，因为你那么爱他，你知道吗？上帝就是这么说，咱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咱们不照律法审判我们了，律法已经管不着我们，为什么呢？认为耶稣已经都成全了。但是谁管着我们呢？爱，耶稣的爱。你犯了，不用说犯律法，你亏去了荣耀的时候，魔鬼是说用我们来亵渎神的名，你让耶稣的名受亏损了，是对不起耶稣。就像你咱们的小孩说我不在乎我自己，但是他把咱们家的那个名声都给弄坏了，吗？真的，当我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我说神，你的名比我的名重要的多，我为我的名不在意，但我要在意你的名，因为你那么爱我，我不能让魔鬼伤不着神的，魔鬼在神面前是小菜一碟，但是神爱我们，所以呢，魔鬼就攻击我们，让神的名受亏损。你看，你听没听到有这种话说？哇，这是谁谁谁家？这是铁顺风的孩子，知道吗？我的脸受影响，真的。今天基督徒活成这个样子的时候，神说我家里什么没有，你们就不能够活出一点点样子来吗？像个样子，王子和公主，我把这永恒的福分，这第一步，你看，这叫恩惠。你说这恩惠大不大？我今天走到街上，随便给个要饭的，给他100块钱，够好了吧？和我养我女儿，你们想一想，这能比吗？但我们常常跟神计较的，就像说，这50块钱你没给我，神说我全，神说我的都是你的，你信不信这个？你要信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活着的时候不难了，真的，我真的跟大家讲，我这个心态，这个信心，圣经里说，我们最要的，神说，我就要你信信我不可以吗？相信我不可以吗？我说了，我就这么做了。那你说还，你没把地上的事都给我伺候好了？主说，我把天都给你了，你都不在意，我把地上事都给你伺候好了，你就感谢我了吗？我告诉你，这个你要不信，就把地上所有的事都给了你，你也不能信。所以上帝特有的信这个，你每天的生活都是昂首挺胸的，你每天的喜乐都是满怀了。我是王子，天使天君围绕我周围，看不见，不是作恶，而是保护我， 行正道走正，有王子公主的风范，吃饭真的是小事儿。吃饭你要这样活活，先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天天为此欢喜快乐的时候，我告诉你，剩下你再看看那些事儿怎么做，你的忧愁就不见了，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见了，你整个人的就是灵魂就开始兴盛，你接着身体就开始健壮，然后接着你做的事儿都能有荣耀。这部分东西必须灵魂兴盛，就是信这个。你看没有，这话说的清不清楚？在创世以前呢，不是今天突然发现，小青，哎呀，做了个觉知祷告，神说，哎呀，不错不错，感动了我啊。然后呢，那明天你不做觉知祷告了呢？还不要了，那没保障的。或者你说我今天够好，你看我为神做了一件大事儿，传福音带人信主了，觉得是好吗？魔鬼明天就让你跌倒，跌倒了你还是不是呢？但是这地方神说，我早就知道我们的软弱，神说在创世以前，我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我们拣选了我们，所以你不要用我们，你就要李小青天天告诉宣告这个事儿，说这叫恩惠，挣不来的，做不来白给，印着耶稣基督。然后呢你就说这叫属灵的福气，先从属灵开始，然后你的灵里头就开始强盛，心里就起来。如果你就发现你相信这个的时候，你就昂首挺胸，什么都困不住你。然后再说具体事儿，有些具体事儿哈，当你对这个坚信不疑，具体事儿都不用祷告了。为什么？因为我给你一句话，马太福音讲的，他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你们需要的，你们在天上的父是知道的，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剩下的都加给你。你看这话说什么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为神做几件好事，信这个就称，信神的儿子就称你为义，天天信这个，神说哇，坚信不疑，让他都渗透到我灵魂的每一个细胞。神说 OK， 我看见你就喜悦，这个就是做神差，就做神的工。然后他说剩下的我加给你，剩下我加给你。后来你就会发现那些成就真的奇妙啊，这叫恩惠。你发现我们不明白什么叫恩惠，这个叫恩惠，永恒的，不但今生的，连永世的都有了。开不开心？你一定要为此开心。你要这个不能信了，你那个信心是建在沙土之上。就算你经历的神迹再大，五饼二鱼，我告诉你，主耶稣说他们，说你们不明白，五饼二鱼，你们跟随我只是为了吃饱肚子而已。他说我要躲着你们，因为你们不明白，你得明白这个，五饼二鱼才有意义。不明白这个，五饼二鱼把人害死了，因为你天天跟随耶稣就是为了吃饱肚子，这跟那个什么，跟地上的不福气不是一回事了吗？你跟对了一个，你跟习近平早一些年套好关系了，你现在也在中国足吃足喝呀，对不对？何苦要找神呢？神说 no， 我给你的是夺不走的，是人间你没有的，这就叫天上的福气。这还只有一点呢、哦。够不够？我跟大家讲，一定要操练，每天早上起来感谢他，我成为你的孩子，阿爸父，我感谢你，我谢谢你，我是圣洁的，我是无有瑕疵的，我是你所保爱的，谢谢你。然后就高高兴兴去上班，然后遇到什么难处了，说该怎么能解决的解决，解决不了的哈，说天父我交给你了，我还做正确的事，我是王子，我是公主，别人都做差了，我还做那样，有人没人我就这么做了，认为我是做给你看的，我是王子，我是公主。你看有一些东西哈，随着你就来了。你要是把这些放在中心的地位，是剩下的有一些祝福是追着你走。真的，当我你可能会问我，我是每天怎么活？我就是这么活，我每天都昂首挺胸出去传福音，一个人都不信，我也昂首挺胸的去，我昂首挺胸，我是他的儿子。阿爸父喜悦我，我是王子，他跟我吵讽刺我没关系，认为咱不差这个，咱阿爸父给了我，坚定不移啊，所以这叫信心，要叫我们的信坚定不移，建在哪儿？磐石上。明天顺利 OK， 不顺利 OK， 哈，什么意思？这个是永不变的，那些都是什么？天有什么那个 都没关系。所以怎么样才能不忧虑？主耶稣担心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定会忧虑。你发现圣经里头主耶稣对我们嘱咐最多的，还不是说你不要做这错事，不要做那错。主耶稣说不要忧愁，不要忧虑。然后保罗也不断的说一段，不断说说说什么，说那义务挂虑，你们要应当义务挂虑呀。那你要没有这个坚定信心，你咋能不挂虑呢？明天可能实验就不顺利了，明天老板可能脸色就不好了，咋能不挂虑呢？但是神说了，天上的阿爸父永远是笑脸，你知道吗？你要有那个肯定的时候，你就开始坚强了。真的，这个你看第一步啊，这个都我都是讲的，今天晚上我都不想往下讲了。我跟你讲，这只是第一点呢。真的，你发现神的话一解开的时候，这个叫恩惠，是你赚不来的，得不来的，而是白白的送来的，是耶稣重价付来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以前用了这样一个方法来拯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父钉计划，子来亲自的实行，付上生命，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然后回去了，然后圣灵来了，说我天天住在你里头，陪着你走还不行吗？但是你得要举起信心来，谁来相信你持守这个？你必须自己跟自己打仗。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这个，我们最容易忘记的是恩惠，我们最容易记得的是地上的这点事儿，是地上的强人都能解决的事儿。但神说你不相信我能解决，你不相信我能解决，只是我解决的方法跟这世上的强人解决的方法不一样。信，靠信解决。所以呢，圣经里说叫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信心，叫我们胜了魔鬼的就是信心。要不然你打不败魔鬼的。你看到那些人哈，那些环境都无所谓的，认为什么呢？背后那个最可怕。你为什么会忧虑？魔鬼，魔鬼借着这个攻击你，所以你必须要借着这个把它打掉，就是信心，天上的信心。所以我今天就到这儿了哈，然后下次再讲第二点。你们回去要把这段再读，说明你们把宝贝还没捡到。所以为什么查哥罗西书，就是为宝贝好多你们还没得着啊，这叫真宝贝。这东西说不管用，管吃吗？管。如果你天天把这个信心举起来，吃饭就是小事儿。你想想，你每一天兴高采烈的喜乐，胃口也开，然后呢，活的质量高，做事都小意思了。 做实验不错， 就算出错了，你也心里有信心，知道说没问题，不是我故意出错。神，我不瞒你说，我做工作的时候，有几次我都吓坏了，我犯错。哇，我当时真不是故意犯错，我就是看那个地方看漏了，你知道吗？最后的时候都把我吓得真的不知道该咋办了，但是神都给我兜住了，他早就知道，最后全解决，而且没有任何问题，真吓人哦！我跟你讲，我不是那么什么事儿都考虑那么周全，真吓人。但是感谢神，你久了你就知道了哈，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儿，我每一天只要做，就别给我阿爸丢脸。这是我心里的，你知道？你说我没丢脸，我没做什么错事，你天天忧愁就是丢脸了。你天天忧愁就已经给阿爸丢脸了。阿爸说我这么能有能力，我造天造宇宙造万物，然后拯救你，然后你还不信我？你发现你咱们的孩子不信任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没那么大本事都伤心。所以呢，主耶稣也曾对犹太人说，他们问说，哦，那怎么样才能叫那个叫做神的功呢？他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你发现都得天天要把这个，真的咱操练这周好不好？天天起来要把这个真理说，要宣告一遍。你看你今天天天从早想到晚，你再看看你做活不影响你干活的，真的。我们要操练，举起信心来好吗？不知道还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下次接着讲。还有恩惠还没讲完，最重要还有更重要，还有特别棒的，还有特别棒的啊，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好吗？ 挺好的，但是就你讲的让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以前不理解，就是以前好像我记得经文有段说， 你们迎接我就像新郎迎接新郎，哦，新娘 迎接 新 郎， 那个我当时不理解，干嘛要新郎新娘这么去比喻呢？我真的不太理解，我说为啥要这么比喻？不是说父子关系吗？就是父母对那个，然后在恩惠里面其实有一种就是喜乐嘛，这个喜乐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神在造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已经造了，这个喜乐其实在人间是一直被世间是一直推崇的，实际上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个情感的那种纯粹的情感的奉献，那种东西是真的是一个可能有时候是超出于父母对子女的爱的那种，所以他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样的情感，所以他会有一种这样的比喻说就是一种期待盼望，你对他如果有一个耶稣基督就像个丈夫一样哈，我对你完全的爱，你有啥时候帮你擦屁股有啥事我都能帮你搞定，你车轮胎不行了一个电话我就来了，就说生活中就像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呢依靠，就是我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我不知道 完全正确。我跟你讲那个叫天上的福气哈，你那已经讲到深层了，咱先把这基本需求先搞定了啊，就是说那个就叫做不忧虑啊。我跟你讲内部哈，还得往下讲，再往下讲的时候那个哈，我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人能在地上活成这个程度，喜乐，那个喜乐哈，就是那个你所想的人间所有男欢女爱的爱情里头没法比，那个真的叫天上的东西哈，那个那也有后面的哈，后面我们会讲，那个，所以我才能明白为什么彼得可以说别把我挣的倒十字架，把我倒过来定，你干吗？我正常我不干了，挣着定我也受不了啊，你想人呢就连那样定都定不掉那喜乐，你知道吗？你想想那你没法想，你必须尝了那东西。以前他一说到非洲宣教了，哎呀那好苦好难呐，哎怎么样，我跟你讲你的喜乐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你别去啊，你要真正尝受到那种地方，就是到那地方都不能够泯灭你的喜乐，浇不灭，你知道吗？我再跟你说另外一个东西，而且那越浇的时候越旺。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给那个打了一顿啊，腓立比的时候不打了一顿吗？打完了以后怎么办？上了那个叫做木狗哈，就是手铐脚镣全给他弄到监狱里。要是你会咋样？要是我会咋样？在那边这是什么？他要带我来干嘛？你发现他和希拉，保罗和希拉在那唱诗赞美神。我跟大家讲，今天晚上我们在敬拜赞美，你们常常都来晚了，这个喜乐你们都尝受不了了。你让保罗在那种场合里头敬拜赞美喜乐，然后接着地开始地震，接着呢就是所有的那个监牢的门全打开，然后呢那些死囚犯的手铐脚镣全都露脱落。哇，你想想。那你想保罗和希拉当时那喜乐有多大，被打成这样了都压不住那喜乐。我告诉你咱们的信仰是叫由里往外发的，不跟那个说那个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是阿拉夏明安还有后来人，咱这不要，咱这叫直接就不死，直接就走，你知道吗？所以那喜乐都是你不能相信。我跟你讲那个层次太高，我们现在不讲，先讲到别忧愁，先讲别忧愁啊，还谈不到你说的那个喜乐。我跟你讲真的是人间的比喻还都太苍白了，所以你们天天这一周咱们就宣告这一个，你看着有没有用？信心叫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信心。 雅各书 好吗？咱们 这个持守信心会不会也是 不是 追求神国的意义呢？ 对呀，这就是神国的意义。你耶稣讲得很清楚，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常常我们说做神的国神的义，以为就去做点好事啊。 No, 你把那层次说的这话你要信了，他说你天天的在里头 enjoy， 天天的把它放在你心中的地位，他说你就在做神的工。 这个宣告 也当然就做神的功了，你会发现你就荣耀神了。你看我的女儿走到哪说我爸爸最伟大，我爸爸好棒啊， 做梦的 什么呀？你要么我还需要他做别的吗？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当然我不是那样的，也不能让他宣告有点虚了，但是咱们的神你怎么宣告都不过分，你看吗？就是因为我们不能信人呢，我们里头的罪最大的罪就是不信，必须得跟他征战，用尽我全力去信，信神所差来的，然后呢，这就是做神的功，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你做久了，剩下做点好事都是轻而易举的。我跟你讲，顺手就做了，都不用特意去做。我跟你讲，真的顺手做，我每一天的时候常常都是顺手做，真的。感谢神哈，到这儿了哈。好，我们最后的做一个祷告哈，我们那个，我们请舒月吧，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然后呢，没关系。然后呢，今天你别着急那个走哈，你都太开始带小组了哈，我们得给你祷告 了。有一点点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有这种需求。 希望国内的他们需要啊，有人关心他们哈，他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嗯。亲爱的天父，非常感谢今晚兄弟姐妹的聚会，也非常感谢神的指引，让我们读圣经的话，掌握圣经每个字句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这话中有新的领悟，得到神的恩惠和平安临到。愿神保守每位兄弟姐妹在今后的这个生活中能够时时刻刻遵守神的话语，得到神的恩赐，也能够荣耀主耶稣基督。感谢天父，让主耶稣基督的鲜血已经为我们得罪赎清了，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你明求，阿门， 阿门。 真的不会说， 感谢主，谁也不在乎，在信心，不在乎言辞，感谢主，哈利路亚，真的愿你们长周末，感谢神，多多的祝福你。